唔覺得需要喺學校裏面主動去講或者去討論港獨。如果同學有懷疑，老師當然係可以幫佢去理解，幫佢去解釋。但係當然亦都一定要翻去基本法之下嘅香港同內地同我哋國家同中央嘅關係。 請即登入 rthk.hk 網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日。 2020聲音檔案選舉。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在现在这个世代，没有智能电话更新都好像不可以生活一样。世界第一部智能电话 smartphone 不是 iPhone。28年前的11月，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电脑展 Comdex 有一部手机的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它的名字是 Simon， 它才是世界第一部智能电话。 Simon 是由 IBM 开发的，融合了移动电话和个人数码助理，卖点就是可以收发电子邮件，同时都可以传真，有日历、记事本、通讯录、世界时钟、计算机和甚至游戏等等的功能。不过呢，当年就未有应用程式，就是 apps 可以下载。 Simon 重大约500克，它备了 4.5 寸长的显示屏，用户呢就可以用手指或者手写笔在屏幕上面触控操作，触屏的方式打电话，用屏幕的键盘来输入文字，加上有记忆卡的插槽，在当时可以说是造成了轰动的。1994年 ,Simon 在美国正式开卖，标价1099美金，另外有上台价899，相当于今日来讲超过1400美金的了，而且要签两年合约。它呢就不是好像 iPhone 或者 Android 作业平台的电话那么受欢迎，半年就卖出大约50000部。二十几年前的美国流动电话服务质素都几参差的，而且价格都不便宜。即使买了这部这么贵的 Simon， 都不表示打电话的信号就特别好。Simon 呢还有一条电话线跟埋给你，可以用来连接标准电话插座，变返去打更可靠更便宜的固网电话，听落都几搞笑啊。另外呢， Simon 有个大缺点，就是电池呢大概只可以维持1个钟而已。他说这个正正就是致命伤了，销售额不可以再提升。种种原因加起来， IBM 就丧失了对继续发展 Simon 的兴趣。在 Simon 面世15年之后，即是2007年， iPhone 才掀起一场彻底的智能电话革命。蓝地球，冯潇凌撰稿。 色无限 FM 92 香 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之声。个人意见节目《广东 广西》现在开始。 comes from nothing, nothing ever could. So somewhere in my youth or childhood, I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 good. Standing there, loving me, whether or not you should. So somewhere in my youth or childhood, I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 good. 先播只歌， 真你只歌，你一阵问一问阿 William 啊。 系 星期四咧，十一点开始咧，就欢迎收听广东广西。咁啊，中文台咧有联播嘅特别安排，所有咧欢迎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嘅朋友一齐听。 每晚十一点钟之后。 兼咧要祝大家聖誕快樂。 嗯， 咁啊，今晚咧，鄧達志同我咧兩個主持，題目咧就係回望仙樂飄飄，處處聞喎。 係， 正話過嗰只歌你記得啊？ 嗱，呢只歌咧，多數人係比較少播嘅。 係， 之前我哋都講過呢套戲噶啦。 嗯， 因為始終我覺得呢套戲咧係陪住我哋成長啦。 係啊，係啊， 由細佬哥到至到大，至到我哋老，都係陪住我哋。咁啊，點解特別喺呢個時間嗱？今晚咧。而家就係仲係二十四號啦 ，Christmas Eve 啦，過咗十二點咧，過咗十二點就聖誕節噶啦。 係啊， 咁誒，《仙樂飄飄處處聞》咧係一套咧係咁多年來咧都未冷卻嘅電影嚟嘅。 係啊，係啊， 係啦，一路咧都係俾人好受歡迎啦。 嗯， 但係咧過年過節啊，過呢啲咁嘅聖誕節咧，唔係話個個都係狂歡嘅。好多人寧喺屋，寧願喺屋企咧靜靜地咧去過節。 曬暖麗嘛。 係啦，咁咧就會有啲人就宗教就去教堂啦。如果唔係嘅話咧，係寧願同屋企人食餐飯，咁、然後咧就睇套戲，睇幾套戲甚至。 哦。 係啦，即係既然唔使翻工啦，咁啊攣住喺屋企咧就一路睇戲咧，就揀翻一啲咧，其實多數人喺呢啲時間就揀啲 oldies。 係啊。 係啊，啲 oldies 咧，啲古老嘅，即係啲古老而長青嘅電影咧，係最受歡迎啦。《仙樂飄飄處處聞》係其中一套咧，係據統計咧係最多人睇嘅一套電影嚟嘅，喺聖誕節尤其。 係啊，係啊，哦，係啊，咁氣氛都啱啦。 係。 係啊， 啱。嗱，啱啱呢只歌咧就我哋啱啱播呢只歌叫 Something Good。Something Good 咧，其實可以咁講咧，係好人必有好報，即係如果要翻譯翻過嚟啦，就係講佢呢度平時好比較少人播呢只歌嘅，但呢個場面係其中電影入邊最浪漫嘅一個場面嚟嘅，就講朱莉安德斯同埋呢個基士道法婆馬，佢都係兩個男主角女主角啦。咁咧佢哋係。經歷過一啲嘢之後咧，咁佢就原本佢翻去修道院想迴避呢個愛情，咁咧終於咧就呢個修道院嘅院長咧，咁咧就勸佢，修道院唔係你逃避嘅地方， 係 係啦，你係同即係你係侍奉神嘅地方，但唔係俾你逃避嘅地方，你一定要唔好逃避，你一定要面對。咁佢終於 話都啱我哋香港喎、 啊，係當然係啦。咁咧就佢就翻翻嚟，就翻翻即係去呢、這個 那個 captain 的屋企啦，咁面對翻，咁終於咧就個白雀夫人咧知難而退，就翻翻埋雅納，咁咧就佢哋個夜晚黑嘅時候咧，兩個咧就喺個花園嗰個涼亭嗰度 唱呢只歌， 就唱呢只歌啦。咁唱呢只歌咧，其實好正面啦。先得標誌條文最吸引嘅地方係乜嘢咧？係正面，係啦，一定有好報。 正面一定有好报， 系啦，正面一定有好报，即系佢咧就系讲咧，其实就话啊呢啲嘢咧系你唔可以计划嘅，人生系唔可以计划嘅，但系咧你做过啲好嘢咧，你细个做过啲好嘢，前世做过啲好嘢咧，今世咧一定 有 好报 嘅， 系啦系啦，必有好报， 系啊，嗰几个细路仔都好天真活泼。好好睇嘅， 哦，好睇啦！ 有幾個唔喺度啦， 兩個。嗱，當時咧，其實咧就講緊咧，就 Captain 有七個仔女， 係啊， 係啦，由五歲至到十六歲，十五歲就未夠十六歲嘅大女嗰陣時講佢，咁樣即係講佢哋即係。因为呢套戏点解咁受欢迎呢？因为老少咸宜。 系啊，个僆仔啊，僆仔睇。 系啦，即系我哋小学睇，亦都有嘢，即系可以觉得啊，可以 relate。 啱你系。 系啦，有啲成长咗嘅人睇，亦都有嘢啱佢哋。咁啊，我有个好朋友咧，佢喺加拿大读书嘅时候，大学同学啦。咁啊，佢爸爸系波兰人，妈妈系英国人。咁啊，当佢爸爸咧嗰阵时喺呢个剑桥咧。是读紧一个博士生嘅时候咧，就打仗就翻唔到波兰嘅。咁咧就后来咧就同佢妈妈结咗婚。咁佢爸爸系医生，咁啊佢妈妈系护士。咁啊佢爸爸咧就后来专科咧就呢个兽医。咁啊兽医咧咁啊系后来去咗我大学嗰度做兽医学院嘅院长。咁所以佢哋先至加拿大嘅啫。咁啊佢话咧佢爸爸系唔睇戏嘅，即系啲好读书人嚟嘅。但系佢都睇《仙乐飘飘处文》睇咗三次。 睇三次啊？ 系啦，因为作佢嚟讲，尤其睇翻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佢系波兰好惨噶嘛，打到散咗噶嘛，波兰净系咁咧，又即系好彩，佢当时就喺英国，咁咧就避咗一难，咁亦都即系成个家庭啊，结婚啊，各方面就由英国开始，由剑桥开始咯。咁所以咧，佢即系都系另外一种类型咧，系会嗱，我哋儿童、少年、青年。成熟嘅人士咧，全部對呢套戲咧都有感情嘅，可以建立感情。 尤其朱莉安德斯咧，正話就問你呢個問題啦。 係 張西斯成九十歲嘅咯， 冇 啊！ 朱莉安德斯八十歲咋？ 八十歲嘅咩？ 八十歲到就係啦。 我睇佢嗰時係已經。 佢做呢套戏嗰时廿几岁嘅啫， 廿几岁啊， 系啦，佢好似好成熟，但系佢廿几岁，因为佢个做个大女个角色个大女咧，系其实真正嘅年龄咧就二十岁， 系， 但系佢讲佢咧就做十五六岁， 哦， 所以佢其实当时咧，其实两个个年纪咧系相差七八年咧，咁咧佢话其实好难叫佢做阿妈，套戏入边系啦，咁咧就呢个系佢哋个分别 嘅，嫁俾个 captain 嗰时， 佢嫁 captain 嗰时咧就讲佢咧，其实系真正嘅角色都廿几岁。然后佢朱莉安德斯应该廿八岁，当时 廿八岁嘅 系啦，所以而家呢套戏咧，咁都十年啦吓，超过半个世纪啦。其实佢八十岁，咁咧呢个基士道法婆玛咧得八廿几岁嘅啫。 系啊，但系最近得奖喎、 啊。佢几年前咧就做一个去到年老年啦，太太走咗好多年，仔女大咗，咁佢突然之间宣布咧。佢識咗個男朋友，要同個男朋友結婚一齊，係啦、哦，講個出櫃嘅老豆。嗱，佢做過好多 戲，係 啦，佢做過好多戲，同埋佢做過好多，其實佢做舞台劇嘅做得最多係，因為佢唱歌唱得好。係咁啊，但係拍過咁出名嘅電影，但佢冇拎過咩大獎嘅。係啦，直至有幾年前咧，終於拎到個奧斯卡嘅最佳男配角獎啦。係 啦， 咁啊，終於拎到個獎啦。 即係叔叔咧。 系啦， 太保一样咧， 系 太保我好早识佢。 系啦，太保从来冇拎过奖嘅，做做叔叔啊，大奖 系。佢惨过基督化，因为咧 中间冇嘢做。 佢嗰时系做紧舞狮嘅啫， 系， 唉，舞狮啊，即系行出企出，行到俾人 冇人谂过佢会有演技， 冇人谂过佢有演技， 系啊。 咁我哋揾佢嚟都系当舞狮啊 ，carry 飞嘅啫。后来原来知道咧咁多咁犀利嘅。咁佢另外一個 partner 咧係我學生嚟嘅， 係 阿Ben 啊， 阿 Ben 係阿 Ben 學生， 我呢個 APA 嗰陣時教碩士班嘅學生， 阿 Ben 扮老嘅啫，佢冇咁大嘅， 係啦，係我學生嚟嘛， 係啦，佢特登扮老喺套戲入邊，佢係冇咁大嘅， 好似基數法你一樣咧，臨老至攞獎， 係啦，咁但係都係好，都係件好事咯，佢終於去到嗰個時候，佢能夠拎獎嚇。 Julia 咧，亦係咧把聲又冇得頂嘅，啊！真係咧聽出耳油啊！ 你未聽過一把聲係每一個音咧清脆到咧，好似即係原來安靜到，即係一支針跌落地下，你都聽 到都聽到嘅，係啊， 係啦。 佢嗰啲英文咧，即係我 學英文一定要聽佢， 一定要響聽佢。 好英文啊，好英文一定要聽出嚟安德斯。 係啊，佢係咬字好正確，同埋咧好易入耳。 係， 即係聽起上嚟咧好舒服嘅。咁啊，聽哆唻咪咧更加啦嚇， 犀利啦！ 嗰套直情嗰、那個、 我哋所有童年即係當年嘅童年嘅人咧，全部都唱過哆唻咪，一定識唱哆唻咪。 都聽過啊！ 一定唱過啦，當時、哦、我哋小學幾年班嘅就先啦，飄柱文做嘅時候係。 係啊，我咧就比較大啲， 中學咯，咪 頂 窿中學咯，頂窿 啊。咁誒，但係嗰陣時嘅記憶咧，到而家猶新。 嗯， 即係而家我教書嗰陣時咧，都有拎出嚟嘅講，大家同學咧一定要睇嘅，即係睇佢呢度有戲劇性喎，佢嗰個壓迫力咧。是來自嗰個納粹嘅德國， 係啦， 逼到埋你，但咧佢又唔好彰顯出嚟，咁你暗中咧感覺到係有壓力。 冇錯，同埋最後咧，最緊要咧嗱，美國電影咧一定有呢個傳統嘅， 係 最嬲尾一定要大團圓結局， 係啊， 尤其有細佬哥嘅戲，你唔可以唔大團圓結局， 開心啊嘛， 係啦，咁咧最嬲尾咧，唔論點樣即係排除萬難咧，佢哋逃出魔掌，咁咧就上咗由呢個山上面咧，經過啲山路咧就爬，即係爬山就去到瑞士， 一 瑞士中立 嘅 嘛， 真實嘅， 真人真事都係嘅，其實真人真事咧就係佢講，因為咧佢最重要咧係因為佢個大仔啊。喺套戏入边咧，佢个大仔就排第二噶嘛。 系 个大仔咧就系、是已经系进入医学院噶啦。嗰阵时喺维也纳收到入医学院，咁、但系咧纳粹咧就入咗奥地利咧，就要征佢入伍。 系 咁咧就佢老豆就惊你入伍就翻唔到， 就死噶啦， 系啦，定死。咁同埋咧佢亦都好反对，即系佢喺套戏入边都好清楚话佢咧，即系佢好多人即系奥地利人认为佢哋系德国人嚟噶嘛。 系啊， 所以咧佢系同应该同纳粹咧系我哋系同仇敌气。即同一塊嘅咁，但佢唔贊成，佢覺得奧地利係奧地利，奧地利有我哋自己嘅風格，我哋唔係德國嚇。 嗰、那個咧，奧匈帝國咧就係、是、當呢、這個喺歷史上好多人當係德國嘅， 係。 但係實際上咧，就而家就清楚啦，奧地利還奧地利， 奧地利奧地利，匈牙利還匈牙利，只不過佢哋結合埋一齊啫。當時係 奧匈帝國， 係啦， 係啦，咁 亦都係因為佢哋咁咧，因為奧匈帝國咧，亦都即係發生咗第一次世界大戰咯。係 啦，冇錯。咁但係咧，就呢個我哋唔需要好熟歷史，但係咧，淨係睇個人情啊，同個感情啊，人嘅感情咧已經足夠啊，已經好好睇啊。 奧地利人同德即係我兩即係我兩邊我都有朋友，奧地利人同埋德國人，其實係有好基本性嘅分別嘅。佢 係啊， 係啊、 哦， 奧地利人係。某個程度上面咧係優雅啲嘅， 係啊， 優雅啲 音樂之都， 成個國家啲音樂噶啦，唔係淨係知道啊。維也納係即係套戲發生嘅地方 ，Salzburg 咧就係莫扎特嘅故鄉，係 啊 係 啊。 咁佢啲教堂 有佢幅相，有佢個雕像添啊。 佢哋嗰啲音樂院係好出名嘅，莫扎謙。同埋佢啲大教堂咧，聖 Stephen's 嗰啲咧，佢啲樂隊咧，即係嗰啲，淨係啲詩歌班咧，都係已經係即係完全係國際水準啊、即係演出水準咧。星期日就去，首禮拜咧，你都可以聽歌啊喺嗰度咁。咁所以奧地利人咧，佢你唔可以話佢傲慢，比較 cool 嘅，比較 cool 嘅。咁其實近年咧 ，Salzburg 以前好多遊客去嘅，而家就已經俾隔離，因為。柏林圍牆之後咧，你所有捷克啊、匈牙利啲全部開放俾人去啦，同埋啲人咧係因為即係佢哋即係有新嘅競爭力咧，佢哋學多啲英文啊之類啲、反而奧地利人英文麻麻地嘅，係啦，你諗住佢冇理由唔好嘅，佢就係冇咁好，反而調翻轉頭。 聽只歌先啊！ 只歌未得啊！我哋要过咗十二点半、十一点半先听第二只歌。 哦哦、好啊，好啊。 系啦，我哋要讲到。十一點半先，而家係啦。 好啊，冇錯。 咁咧就呢、這個即係 Salzburg 呢個地方咧係因為睇完先啦，飄飄住柱文。咁咧我同我自己講咧，有朝日我去歐洲，我第一個要去嘅地方就係 Salzburg。咁咧事實上咧，我喺加拿大讀我第一年嘅中學之後咧，十二班嘅暑假咧，我就飛咗荷蘭。因為有一個很便宜的機票由 Montreal 就飛去阿姆斯特丹，咁、我玩了一輪歐洲，又幫我舅父做過嘢，因為佢暑假嘅餐館很忙啊，咁咧，咁跟住咧，我即刻就直飆去奧地利，就去 Salzburg 搭飛機去。 唔係坐車去， 坐車去， 坐車去，係啦，坐車沿途睇多啲風景啊嘛，因為係啦，咁咧就咁呢個當年咧對我一個十幾歲嘅少年嚟講咧，Salisbury 咧係完全係我個我個 dream 嚟嘅，即係完全我個美夢嚟嘅，當時係啊，即係呢個亦都好開心，因為真係終於去到啦咁咯。 我咧就未曾去過，但係我好想去維也納。 是 因为呢我就知道那里是音乐之道，还有呢那里呢行出街就是风景来的。 周围都是音乐。 周围都是风景来的。 是的，维也纳我们回来可以再讲多一点维也纳的，等一下我们回转头的时候。 你在那里住过添？ 我没有住过，我去过很多次旅行，经历过很多次。 好啊。 好，我们差不多了，11点半新闻先，回来再谈。 好啊。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再收紧入境限制措施，政府表示，由星期五凌晨零时起，所有在到达香港当日或之前21日曾经在中国以外地区逗留的人士，不论经机场或陆路口岸抵港，都需要在指定检疫酒店强制检疫21日。另外，除了早前已宣布的英国之外，所有在21日内曾经逗留南非超过2小时的人士亦都不准登机来港。政府发言人说，有专家认为极少部分受病毒感染人士的潜伏期可能超过14日检疫期，加上全球疫情急剧变化，越来越多国家发现新变种病毒，特区政府需要果断采取措施，确保在非常罕有情况下都不会有漏网之鱼。平安夜有市民到尖沙咀海旁消遣，同维港景色合照。警方在尖沙咀码头驻守，用栏杆围起升旗杆。现场有广播以中英版本提醒市民在公众地方需要一直佩戴口罩。现场所见有市民在海旁除口罩进食，亦有多于二人同行。黄同学形容今年庆祝气氛好泄气，感受不到节日气氛。往年会同朋友出外庆祝吃饭，今年同朋友行街之后回家吃饭，心情一般。有摆卖圣诞头饰的档贩表示，今日生意不错，但受到经济环境影响，市民普遍消费意欲不高，气氛亦都冇往年咁好。涉嫌违反欺诈罪和香港国安法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昨晚获准保释候审。据了解，律政司已经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但暂时未有聆讯日期。律政司回复表示，司法程序仍未完成，不适宜评论。黎智英昨日获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批准保释候审，条件包括现金和人事担保，一共1030万元。除了到法庭和警署报到，黎智英不得离开住所。律政司昨日在庭上即时申请上诉许可至终审法院，遭法官拒绝。外电引述英国同欧盟消息报道，谈判人员已经确定脱欧过渡期后的贸易协议。较早前，多个西方传媒报道，双方在当地时间星期四较后时间会作出公布。法国官员透露，英国作出重大让步。欧盟渔船在英国水域捕鱼问题上，英国没有坚持谈判初时的3年过渡期和削减80%配额的立场。英国表示，欧盟再无要求可以永远在英国水域捕鱼，以及配额不变。协议令英国在保障主权的情况下，确保每年2940亿英镑的出口总值。相信欧盟渔船获准在英国水域捕鱼的过渡期维持6至7年，之后的捕鱼配额将会逐年谈判同递减。

咁样而家你就明白到海磊嘅短篇故事有几咁引人入胜啦。海磊之所以咁擅长写短篇，系因为细个嘅时候罹患咗气喘，所以就培养咗一个习惯。佢将想讲嘅说话缩短，而且净系讲重点。这个原因唔系都系一个好有趣嘅短篇咩？ 讨论文学价值唔应该只有一个标准，就好似故事形状的思想入面，海磊话：从前住喺月球上嘅人，想让思想长什么形状都可以，例如将我爱你做成咖啡杯，将悲伤做成绣花台布。但是后来他们对思想应有的样子渐渐达成了共识，母爱就是窗帘，父爱应该似烟灰缸。 只有一个年轻人，他坚持每一个人都要有独一无二的思想形状。后来的人集体这样想了一个叫寂寞的思想，是一个三乘三的单人牢房，他们将年轻人困在里面。无论你喜不喜欢海磊的故事，但是这样的结局相信都不会是任何人所乐见。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再让我说个故事好不好》，作者艾嘉海磊，由寂寞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这首歌是百听不厌啊， 是啊，这首歌呢就是修道院的院长， 是啊， 咁咧就同呢个朱莉安德斯呢个 Maria 就讲，叫佢咧，你唔好将修道院当系你个避难所，你要去面对你个问题，你个爱情，咁咧就唱呢个歌俾佢听，即系呢个歌咧，其实就系去到套戏电影最尾嘅时候咧，都系播呢只歌嘅， 系啊， 即系呢个即系话 Climb Every Mountain 咧，就系嘅，即系穿越每一座大山，咁咧就。跨过每一条河流咧，直至到你要去到你个梦想。 呢、這个有 double meaning 嘅， 系当然系啦。 系佢有另外嘅弦外之音啊。 嗯， 弦外之音嘅，即系好多困难咧都要克服嘅。 都会迎刃而解， 都有机会迎刃而解，都要你去主动去攀登。 系啦， 你永远过唔到嗰啲山，过唔到啲河。 冇错，冇错。呢嗱呢个歌咧，其实系即系我读书嘅时候，我哋梗系经历好多问题嘅。 系啊， 即系。你都個個咁叻咩？唔係個個能力，即係天生有啲人能力，即係天生好勁。 考第一都笑啦，都 有啲人你考第一都唔開心噶嘛。 考第二直情喊添啦。 係啦，咁咧，但係好多人唔係噶嘛，所以咧，我哋要經歷好多困難啦，亦都經歷好多決定啊。 係啊， 當你有啲位嘅時候，即係唔係所有事咧都係迎刃而解嘅時候咧，你一定有決定取捨。即係。要哪样嘢呢、即是我自己呢就其实这首歌帮助我很大。 是吗 就是在我少年的时候帮助我很大。 哦、 当我有困难的时候当我是想不通透的时候我就会听这首歌。 是吗 是。 有一个鼓舞作用。 很有鼓舞作用同埋一个即是很温柔的鼓舞作用。 嗯。 啊、即是不是走上来即是拎起锄头你来啦即是不是那种。是但是呢即是他也有一句话呢他跟他讲其中一句话呢就是说呢即係如果上帝閂咗對門咧、，somewhere 梗有一個窗門就開住。 係啦， 係啦。 咁 呢個呢個好重要㗎。咁亦都咧，因為經歷過所有呢啲困難咧，咁最終嘅決定咧就係、人咧千祈唔好同自己拗氣， 冇 一定要咧係選擇咧係事半功倍嘅工作。 係。 嗱，事倍功半嘅留翻俾自己做興趣。嗱，好多人調轉咗嘅嚇， 係 啊，成日咧喺工作上面咧就要揀自己興趣，但係咧就只不過係事倍功半嘅嘢，就永遠都唔能夠成功，就埋怨啦，就會埋怨，即係點解我唔成功？我用咗咁多力量，我咁勤力。点解啊？边个都冇我勤力， 系千祈唔好啊！ 系啦， 千祈唔好人比人、 啊。但系佢冇谂过咧，因为你个能力不在于此啊。 系啊， 其实你个能力可能喺其他地方咧，你一掂就上手。 系啊， 但呢样嘢你想做嗰样嘢咧，你始终你做极咧都唔能够去到个化境啊。 系啊， 吓、呢个就你即系难为自己嘅啫，其实系吓。 唔止难为自己。仲咧強人哋接受你之難，要人哋接受你添。咁呢個咧係 將所有嘅不幸賴咗人哋。 係啊，咁啊好多人咧就怨天尤人。 嗯， 即係呢個世界咧，我成日都講俾啲細路仔聽咧，千祈唔好怨天，唔好尤人。呢個世界乜嘢都係自己做出嚟嘅。係啊，自己要負全責。咁啊。看了这套戏呢讲到要攀越每一个高山攀越每一个困难。 穿越每一条是啦。 是啦这个呢就是你顺应住那个时势而做的。 我曾经讲过即是、有关这个歌啊跟一个记者讲过很多年前、即是我时候即是都二十多岁的就是我这个是其中我最喜欢的电影这就是我最喜欢的歌。佢即係覺得係好神奇咯。 點解咧？ 唔係佢覺得點解你咁 cliché 啊？點解你咁俗氣㗎？點解即係一套 陳腔濫調 係啦，即係陳腔濫調咁你咁即係咁一套咁嘅流行電影啫嘛，一套即係老少咸宜嘅電影，點解能夠係會打動你少年嘅心，打動你即係變咗你係一個人生上面某啲程度上面一個階拉咧，點解會係呢 個 歌？ 一個警覺咧，咁。 但我覺得嗰個咧，即係佢點樣講，我覺得呢係人哋嘅問題咯。 嗯、 即係你認為陳腔濫調嘅嘢，我認為係我好 precious， 我覺得好寶貴。 好寶貴。係 啦，因為好多道人生嘅道理咧，其實係唔需要大道理嘅。 越細道理咧，越能夠指點你嘅迷津。 係啦，即係你其實喺啲細嘅地方，顯淺嘅地方。你能夠去 get 到一啲概念 ，get 到一啲enlightening 啊， 有一啲觸摸到一啲事幹， 係啦，咁樣你就即係呢個反而咧係最重要。你跟實所有嘅大道理啊、大篇文章係冇意思嘅，係啦，個識講，但係你係唔可以喺小地方入邊咧能夠感受到人生嘅真體咧，呢個係好重要。 呢個咧要有翻嘅領悟力。 有一番嘅自己嘅智慧嚟至得嘅， 系 唔系话随便个人咧都能够领悟到呢啲道理出嚟嘅？ 呢、這个亦都系《仙乐飘飘处处闻》咧佢成功嘅地方。好多人即系当佢一套老少咸宜嘅电影， 系 又再歌再舞，即系大家都即系亦都大团圆结局，即系有情人终成眷属咁样，咁咧就最好啦。咁但系。其实佢入面好多细节咧，有好多细节咧，其实透视咗好多人生嘅好多嘅一啲感想，同埋一啲启示嘅根本系吓。 咁啊，克服困难咧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启示嚟嘅。 系 咁我睇嗰阵时候咧，收尾我利用呢套片咧嚟做教材嘅时候咧，教写剧本啊。嘅時候咧，都係用呢、這個。 你點樣講咧？有關佢個劇本。 最緊要就係咧，能夠克服困難，即係呢個咧，唔係每一個，因為起碼有一個心係想克服困難，想越過高山，越過呢啲關阻。呢啲咧就係最重要嘅嘅創意啊！如果咧我哋睇套戲，淨係睇到。啲歌好听，啲人啲衫好靓， 风景好靓， 风景好靓，啲人啲衫好，啲衫又特别靓嘅。 衫系靓噶， 系啊，好靓嘅喎。嗰啲咁细路仔嗰啲吊带衫咧， 佢讲佢嗰啲当时佢因为咧呢、這个阿海军 captain 咧，佢唔认为屋企啲细路仔咧系需要游戏嘅，佢哋要读书，好严格，好似喺军队入边嘅训练一样。咁咧就当 Maria 嚟到即系佢呢个屋企嘅时候咧，佢就话：点解细路哥系冇游戏嘅衫咧？佢话我哋冇游戏嘅呢度咁啊。咁终于咧，佢当呢个 captain 去到维也纳嘅时候咧，佢将一啲旧嘅窗帘布咧就改成啲细路哥嘅衫。 系啊， 其实嗰个花纹咧嘅 Paisley 咧，其实系英国传统入边好重要嘅一个图案嚟嘅，一路长青嘅图案。咁咧就，但系你都睇到好多衫咧，譬如。Maria 嘅衫比較普通嘅，因為佢係修女，修女即係佢離開修道院出嚟，再即係做呢個家庭教師嘅時候咧，係最後一套衫係有冇人要嘅， 好樸素係，好樸素 嘅。咁又跟住咧就Captain 安排啲布啦，佢做嗰啲都好樸素嘅裙。但係咧，另外一個咧就係白爵夫人。白爵夫人喺維也納嚟到咧，佢每一套衫咧都反映翻當時三四十年代咧係最高 high fashion。 哦， 系啦，每一套衫， 這個、我唔都唔 系啦，每一套衫都靓， 翻转啊， 每一套衫都靓到不得了，喺佢个舞会嗰套金色嗰套衫啦，一套系一个夜晚啫，佢就决定同个 captain 讲，我相信有人系永远都唔会做成修女啦，咁啊，我自己我会执好我啲嘢翻维也纳啦，咁咧嗰套红色。大紅色好性感嗰套衫，亦都係靚到不得之了。 係啊， 咁、有啲咧就日頭嘅衫咧，都完全係當年咧即係最 high 嘅 fashion 嘅衫嚟。所以咧，如果你了解佢啲衫一路落嚟咧，其實呢度係好多人都話啊，冇乜衫睇啊，細佬哥衫，阿 Maria 咁樸素，唔係噶，喺旁邊嗰啲衫係全部靚衫。 我哋睇咧就即係局外人睇啊，即係唔係好似你咁你專業啊？我哋睇咧就係佢各種衫都有。有宴會嘅衫，有 party 嘅衫，亦係有好簡單樸素嘅日常便服。 係 咁啊，變咗咧，即係琳琅滿目啊，樣樣嘢都有。咁啊，如果你唔留心咧，你就以為咧隨手即執來嘅啫。其實咧係計算過。 佢亦都好多咧係當時奧地利人咧。是一个刚才我都讲过是一个很优雅但亦都有着他们民族性的一些骄傲的民族来的。 是啊。 那他们经常会着他们传统的衣服。 是。 那 ,Captain 呢除了有几套是西装之外上面西装呢他的领啊这位呢都是他们传统的衣服那些细节来的。是啊。那么他们的小朋友呢的衣服呢都是很多呢是当年呢奥地利的那些尤其是山区啊。山區的人咧著嘅衫咧，譬如皮嘅褲啊、皮嘅即係吊帶啊，嗰啲燈即係小燈籠袖啊，咁然後咧就啲紗裙啊咁咧，呢啲都係奧地利民間服嚟嘅。咁喺個 Salzburg 嘅位置咧，佢就係奧地利最西嘅西面，佢再過去就瑞士嚟噶啦，就阿爾卑斯山嘅山麓上邊嘅一個山城。咁咧就所以佢亦都有即係山民啦，當地即係奧地利嘅山民啦，就係住喺度咧。呢啲係佢哋傳統嘅衫，由嗰啲傳統嘅衫改造到喺度電影入邊嘅戲服。 系咁呢个咧就即系系以后好多失好多电影头见唔到嘅。 系 系啊，系呢套片咧会特 因为佢凸显奥地利嘅民族性啊嘛吓，咁所以咧呢个。非常之好睇啦，非常之特別啦，即係細心睇啦。嗱，講心句，我唔知道你睇過幾多次啦， 兩三次啫。 我如果唔我唔過五十次咧，都唔會少過三十八次。 係咁，你真係咧， 我真係由細睇到大，因為以前喺外國咧，幾乎係每隔一年咧、或者兩年咧，佢重新就會喺大銀幕再放嘅，咁我一定唔會放過咯。 哦， 嚇、啊、咁到後來當然有錄影帶啊，又即係又 DVD 啊， 有 CD 啊，即係一路落嚟。 有整過，有冇重新 有佢哋幾年前，因為嗰個係因為慶祝佢六十週年啊，六十週年咧係重新再電子數碼整靚佢嘅顏色嘅各方面。 我記得我睇嗰時咧，仲係好多係色彩同而家唔同嘅。 係 佢所謂伊士文七彩咧，其實嗰陣時仲話巴閉， 比較落後啲㗎啦。 而家睇咧就係落後嘅，就淡啲嘅。 好。志哥，你要讲啊，十二点之前要讲个 message 啦，要讲嘅系。 咁稍后十二点到一点咧，第五台咧将会分途广播，咁要播出咧《圣诞子夜弥撒》啊，敬请各位留意。咁而家就嚟仲有五分钟咧，就系、是、子夜咯、哦。 系啊，咁你仲要讲咪听晚、哦，星期五啊，听晚。 咁听晚咧就系、是。十一点起咧，中文台咧有特别安排。咁啊，呢个咧，刚才阿邓特子提我啦，呢、這个因为新闻报道嘅问题咧， 大事回顾。 大事回顾咧、我哋咧， 缩短广东广西， 系缩短咗。咁所以咧，虽然宣布咗，但系都不妨再讲多次，系五台联播嘅。咁星期五咧，广东广西晚上咧就十点二十分到十一点咧，就敬请留意。咁啊，星期五晚嘅題目咧就係、是、叫熱血，就黃仲遠、胡世傑嘅主持嘅。 係，好啦，咁我哋嘅時間亦都差唔多，喺呢度先同大家咧就講聖誕快樂先。 聖誕快樂。 係啦，等我哋再翻嚟嘅時候已經係新年㗎啦，咁都講埋呢個新年幸福啦，即係希望出年好過今年咧。 新年誒進步啦。 係啦，咁啊翻嚟嘅時候咧，當我再翻嚟嘅時候，次官已經翻咗加拿大啦。 係啊，我就要翻咗嚟半年噶啦， 系 咁本来咧就系为咗嗰个 书 展，唉， 展展都冇晒， 一拖再拖，咁听闻咧出年咧会 希望再翻嚟啦。 咁写咗三四本书噶啦，咁 我都几本书啊，我都写咗， 系 好最后一首咧，我哋唔播圣诞歌，播套大家都冧嘅歌， 系好啊。 咁呢套咧就系 Elton John 嘅 Your Song， 咁我特别要声明咧，我系点俾。我一个在挪威的朋友 太太听， 是在挪威，是我们的听众来的。好， Elton John, Your Song。 It's a little bit funny, this feeling inside. I'm not one of those who can easily hide. I don't have much money, but boy, if I did, I'd buy a big house where we both could live. If I was a sculptor, but then again, no. Or a man who makes potions in a traveling shoe.I know it's not much, but it's the best I can do. My gift is my song, yeah, and this one's for you. And you can tell everybody this is your song. It may be quite simple, but now that it's done,I hope you don't mind, I hope you don't mind that I put down in words how wonderful life is while you're in the world. Sat on